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接下来是漫长且枯燥的一年零五个月，池小池整理出了所有亟待恢复的世界线，便指导系统该如何协助宿主完成任务。如果有处理不了的高难度世界线，可以打报告回须臾之间询问处理办法。与此同时，他颁布了新令，开放了系统的自我认知系统和限定发送的亲密能力，任何有相关需求的系统都可以结伴来他这里办理能力开通手续，但开通次数仅限两次，务求申请人慎重。尽管如此，池小池仍是忙到无心性生活。只有晚上忙碌暂止，池小池才有空窝在楼影怀里好好温存一阵，充充电，或是握着他的手说说话。一年多后，主神空间内运行的新秩序总算进入了正轨，于是池小池向上告了假。按照池小池当初与主系统的约定，池小池也是时候休一个假，返回现世并取回他真正的身体了。精神体慢慢回落至医院病床上，没入了那沉睡了四年多的虚弱躯体时，池小池穷尽全身力气也只能够动一动手指。好在他足够耐心。首先恢复的是听力，声音有些朦胧，宛如闭气的人浸在水中，隔着摇曳的水面听到外界的声响。病房里的电视机是开着的，似乎正在进行一场颁奖礼。池小池蹙起了眉头。 接下来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最佳男主究竟会花落谁家呢？雪华老师打开信封。 电视里的声音他听不很分明，也不知道是谁会在他的病房里看电视。还没等他理清思路，电视里便传来了报喜声。 恭喜徐颂，也恭喜延期毕业剧组今夜喜折三桂， 获最佳编剧、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。徐颂在延期毕业中演绎的乡村教师细腻动人，并无数观众动容。 慢慢的声音清晰了，一颗浸在水里的灵魂渐次浮出水面，呼吸到了第一口新鲜到叫人眩晕的空气，光涌入了，影也涌入了，坐在病床边的身影也浮现出了具体的容貌。卢卡斯，卢卡斯还是惯常的打扮，头发留得有点长，又染成了奶奶灰，再加之单人病房里的灯管明亮，把他一张白净的脸衬得愈加光彩。他靠在病床扶手边，从梨身上削了一小片梨子送进嘴里，看着电视上的颁奖典礼。 看见没有，新人跟韭菜似的一夜长出来，你这前浪都快被后人拍死在沙滩上了。 卢卡斯咀嚼着梨子，含含糊糊地跟床上的人讲话。床上的人与他每次拜访时一样，一动不动，一言不发，不会对他的任何话起任何反应。卢卡斯不免有些气馁，不顾手上还沾着梨汁，照他被子边缘就拍了一巴掌。 姓石的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要是听见就争点气，快点。 说着话的同时，卢卡斯转过头来，映入眼帘的是池小池眯着的眼睛以及眼底闪着的温和的光。池小池张了张嘴，喉咙干涩，声带也像是生了锈的发条。 按理说他该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。然而，主神的力量还是足够他做出这一点不合常理的调整的。面对一张嘴开开合合的卢卡斯，池小池含着笑意艰涩地开了口： 我什么时候不给你争气了？ 卢卡斯手里的梨子咕噜噜地滚落在地。池小池醒了，池小池醒了。爆炸性的消息引来了无数记者，老影迷热泪盈眶，纷纷聚来医院，但都被卢卡斯设法挡在了门外。 你就放心吧啊。 卢卡斯把清粥一口一口喂给池小池。 你账户里一部分钱被我转去做了投资，除了把医院费用给缴清了，还给你赚了一套房回来呢。 我还以为等我回来就要上街卖艺了呢。 开玩笑，我是什么人啊？你碰上我算是走大运了，我家里有的是钱，看不上你这点小破家的。不然换个别的人来，知道你的密码，你躺尸，给你唱一出卷包会，你哭都没地儿哭去。 池小池诚恳道： 托尼老师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你真是我亲姐妹。 卢卡斯做事要锤他，最后也没有舍得下手。池小池问他： 工资是没让你转带其他人？ 不了。 卢卡斯一圈圈地把粥搅温。 你走之后，工作室又签约了几个，只是没什么意思。现在我是你工作室的二老板。 说着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拿勺子指向池小池： 你还指望我去伺候别人啊？我在家好歹也是个主，就他妈倒霉碰上你，伺候你一个活祖宗这辈子就够了，你还想让我当多久碎催？ 池小池很知道该怎么平息卢卡斯的怒火，张了下嘴巴。卢卡斯乖乖举勺喂他： 哎，等你身体恢复了，还打算演戏吗？ 不一定，死了一回，以后要多享受人生了。 你给我呸呸呸！ 卢卡斯七窍生烟，拿起用来新鲜空气的柚子皮擦他的嘴。 谁死了你都不会死。 池小池正虚弱着举手以示投降时，医生来查房了。惯例询问过池小池的身体状况后，医生合上病历本笑道： 池先生，你的身体恢复状况很不错，可以开始拟定复健计划了，护工和复健师都已经有了人选。 卢卡斯第一时间关心： 嘴严吗？机灵吗？ 年轻医生很爱笑，看样子和卢卡斯已经熟人的很了。 你放心，完全是按照你的要求找的，职业素养很好，什么证书都有。 他把装着证书复印件的文件夹递给卢卡斯，补充道： 复健师今天有安排没能来，护工倒是来了，池先生要见一面吗？ 卢卡斯确认了一下池小池的精神状态尚可，就很有当家主母风范的替池小池点了头。医生向门外招呼了一声，一道身影推开病房门自门外夺入。医生介绍道： 高级护工小楼，楼影，24岁，专程招来的。 末了他又补充道： 听说啊，还是池先生的真爱粉丝。 来人的脸以及包裹在洁净制服下的身材，晃眼的让卢卡斯都失了一下神。他微微咽了一口唾沫，挑剔道： 24岁，年轻了点吧。 楼影温和道： 是，但我是中央医科大学的在读博士。 卢卡斯差点脱口而出：那你干嘛跑到这里当护工呢？不过想到医生刚才说的真爱粉丝，他闭嘴了。毕竟手头的文件不似作假，这样一个人，这样的一身气质，应该也不会是招摇撞骗之辈。卢卡斯还在以娱乐圈里习得的毒辣眼光上下打量楼影时，医生走到了门口，对卢卡斯说： 盛堂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些事情想和你说，是关于外面那些记者。 不许叫我那个名字，我一叫这个名字要倒霉的。 卢卡斯从小体弱多病，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名字起得太大， 他那点小气运根本压不住。而父母偏偏一点都不迷信，坚称这是他爷爷临终前给他起的名字，死活不许他改名。卢卡斯只好给自己改了个英文名，然后就碰上了池小池。也不知道是交了好运还是迎来了霉运，